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欢迎大家收睇。 咦，唔系呢边。 咩啊？ 嗰边嗰边多张凳，好似有准备 expect 有个人会嚟咁样。 系 是但 得 屌。 但其实系得我一个嘉宾嘅咯，今日 系咪啊？因为阿昌唔知嚟唔嚟一次，因为佢就即系要做嘢啦，睇下佢第三节嚟唔嚟一次啦。咁就今日系有我同埋阿水哥嘅。咁阿水哥之前有留意节目嘅咧，都知道佢底细噶啦，系嘛？你需唔需要介绍多自己一次啊？ 介绍多一次咯，冇所谓啊。吓， 要介绍公职先咯。 放射良心嘅召集人啦，咁另外就系呢个卫生服务界嘅选委 OK， 咁即系证明咗你系一个非常之坚实嘅非建制派，可唔可以咁讲咧？有人好憎非建制派呢个 term， 即系你觉得自己系 民主派 啊？民主派 OK， 用呢个 term 会好啲。民主派咁有人PM 我有冇听啊？上个礼拜讨大军阀咧，咁有人叫我回应咗先嘅，咁做几点简单嘅回应，咁只系限于陈述我自己嘅事啫，同阿昌我完全无关，亦都唔关阿水哥事嘅。咁几样嘢，第一咧，阿任先生咧就唔知上年年尾嘅时候咧，就揾我倾一啲制作项目，咁啊揾佢，即系揾我帮手拍片。咁如果拍片，大家知道近海咩新闻最紧要啦，系嘛？咁所以系嘅，即系拍片上边一啲制作咧，我系帮紧佢嘅。咁但系事实上老老实实，因为在下咧就只系一个小小嘅一个制作人，即系制作嘅范畴咧就限于片啦、影像啦、声啦。咁任何一个人想制作呢一啲嘢咧，其实都可以揾我嘅，包括创作啊、作曲啊 ，OK 嘅，做 jingle。但系问题咧就而家呢个世界难捞咧，系有啲钱我系要赚嘅，系嘛？第二咧就系话佢对我嘅。同我嘅关系咧，就仅限于即系片段制作上边，同埋有啲当然就系话佢要做咁大嘅动作咧，要揾人问意见咧，亦都好相信佢绝对唔系问我一个。咁问题就系话，当有一个咁嘅人问我意见嘅时候，我唔会诚恳地答佢，我相信嘅嘢咧系绝对会嘅吓，呢个系毋庸置疑嘅。咁另外一点咧就系咧以后。我喺花生台，又或者呢个节目，又或者我喺 Facebook 嘅任何言论，都只会支持周庭一个人嘅啫，唔需要怀疑。我系 Day One 已经讲咗，支持民主派嘅人只有一个 option， 就系投周庭。如果周庭唔选嘅话，佢有 Plan B 嘅话，嗰、那个只可以系周庭嘅 Plan B， 绝对唔系任亮宪。我讲咗唔知第几多次啦，所以千祈唔好怀疑我会第一帮佢攞提名，第二帮我攞票。即系屌你份价值妄想系得嘅，即系如果有三五百万喺我面前系得嘅，即系嗱， 你会唔会大上头咗啲？ 水哥，我好捻坦白嘅，千祈唔好问一个人有冇价钱，有冇价，即系有冇价钱牌，系任何人都有，我可以好捻坦白，但系只系在乎个价钱牌系几多嘅啫，即系你俾三几万我系咪会同你攞票咧？系唔会嘅，千祈唔好咁幼稚。但系制作上边嘅嘢三几万得唔得？系得嘅吓，呢个第一。第二，我又讲多次啦，我系你唔会将会见到我同任亮宪拉票，唔会睇到我同佢喺度，即系再见到我喺呢个节目问佢咩攞提名，我唔会喺呢个节目讲呢啲嘢啦。私底下由今日开始，由呢一刻我都唔会。咁大家千祈唔好怀疑我会唔会话因为哦你受佢聘用咗，帮佢做一啲 project 而影响到你自己嘅政治信仰。我喺呢一度可以斩钉截铁咁讲，我唔会。OK， 如果你觉得我会或者我转咗风嘅，欢迎你PM 又好，喺个节目留即系留言冇所谓啦。其实咩人都会留言嘅，即系我会知有啲人集集都有啲 negative 嘅 comment， 但系又完全噏唔出咩原因，但系又要大佢集集睇，我只有就系多谢佢嘅啫。咁所以咧就系、是、无论你嘅 PM 又好，你发 post 又乜嘢都好，你根据我讲嘅嘢，又或者我嘅政治取态，你有啲咩表达，有咩想讲，冇所谓，因为呢个世界系多元嘅吓，我亦都接受到一啲喺。 所謂叫泛民主派光譜裏面嘅人同我睇法唔同嘅，我非常之接受到，即係包括成日同我有互動嗰啲人，其實知㗎啦，即係喺邊個 group 度講波又好，講新聞又好，乜嘢都好，係乜嘢都可以交流。我唔同意，我就會直接話唔同意，又或者佢覺得佢唔同意我講嘅嘢，佢都直接話唔同意，係完全冇問題嘅。咁所以就係話，我接受任何批評，不過僅限於我嘅言論。OK， 如果要做一啲人格谋杀，即系我唔会回应，亦都唔会帮佢 propagate， 唔会冇意思嘅呢啲嘢，即系等于前嗰排，当然你睇得花生台，你当然会知道李永达对范国威又好，对任亮宪又好，其实好多抨击又好，你觉得系炒花生好？即系你中意炒咪炒咯，即系佢中意有咁嘅言论，当然系。即係佢自己嘅言論自由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喺臨選之前，你要做呢個行動，其實都係一樣嘢，你就係想佢選佢輸啫。咁當然係，即係啦。咁呢個係一個政治操作。咁有啲人覺得你係需要做呢個政治操作嘅，你咪去做咯。咁但係問題，我唔會同呢啲人嚟張出國嘅，係嘛？咁就。回应就差唔多限于呢度， 即系我谂好多即系网上讲嘢嘅人都一样啦，就系话你要留意一样嘢，言论自由系冇错，你的确有言论自由，但系你都要。有呢個需要，尤其是你係公眾人物或者你公開講嘢嘅話咧，你需要對自己嘅言論負翻責咯。我覺得咁就 OK。 嚇，咁所以就係話，我講嘅嘢，你或者我主張啲乜嘢？呢啲絕對唔能夠話，即係 call 我一個 post 出嚟，又或者 call 我人生裏面一件事出嚟，就否定咗我即係之前。喂，大哥，即係我喺花生台幾時做節目呢？係2013年，即係到而家，你都係唔明白我講嘅咩嘢呢？就即係第一，我抱歉，我用咗三四年嘅時間都冇辦法 講極嘅，人哋都唔明， 講極都唔明。咁啊 ，sorry， 我只可以就係話我更加努力，講得更加淺白少少，希望你明白。但如果你唔明白嘅，都冇辦法啦。我只係盡我能力啫。咁但係就千祈就唔好因為喂你幫佢選 ，sorry， 即係絕對我即係唔能夠苟同。所以我到而家呢一刻都好，我頭先嚟嘅時候我都係問阿水哥，即係你有冇港島區嘅選民咧？3月11號有冇取態啊？咁佢好坦白話俾我聽，德州庭，我都係同佢講。即系你千祈， 乜而家唔系德州庭嘅咩？ 嗰个系唯一一个泛民主派 endorse 嘅。你除非 我都唔明点解要简单问题复杂化， 就系咁简单啫嘛。即系你如果你唔认为自己系一个泛民主派的支持者，咁你投陈家佩又好，谢乐海又好，投边个都好啦。即系唔系 你投发票都系你嘅自由噶， 系啊，都唔关我事， 我冇得监你投票噶， 冇问题嘅。但系千祈唔好误会我同边个人做紧选举工程，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讲法。OK。系咪回晒啦？差唔多啦嘛，都清楚啦。所以我系好捻认真啊。OK， 所有批评系接受嘅啊，仅限于我嘅言论，我嘅方向，又或者我嘅主张。当然我系一个不断希望完善自己，不断希望听意见，希望系自我完善又好，希望又喺啲论述上边做得更加好又好。即系我系咁谂嘢嘅，永远都系。咁所以咧系有意见即管提吓，系咁上下啫。好，咁今日第一次咧，其实都好难避免讲个题目就系话 初选。 系咪要周生哥哥系咪你有电话去震紧？系啦，惊你听唔到电话啫。系好啦，咁今日 尘埃落定啦，好似好多人开香槟，我见到 边个开香槟啊？你站于一个乜嘢立场讲你开香槟先？ 好多，我识到有好多我啲 good 嗰啲个个都话咩最紧要九龙西。唔好冇咗姚教授啦，因为姚教授其实真係好坚嘅。 咩坚 啊？我最近我睇咗一篇文，我都即刻喺个 Facebook 嗰度 share 㗎。咁咩嗰篇文係讲啲咩呢？佢就係边个呢？朱海迪啊。就係朱海迪評論翻佢嘅喺议会即係同姚松炎教授淨係即係大家合作咗都係十個月唔夠啦。咁佢跟住呢佢喺入面呢 call 咗兩樣嘢。佢第一樣嘢就係話好多人都問點樣可以喺咁短時間內即刻可以喺一啲新嘅文件入面睇到個問題然後去爆返個政府。佢話呢樣嘢只有姚先生先至做得到。 佢话佢可以喺十分钟之内计完一条数，推理出一个问题，然后佢哋成班民主派就好似学生咁围埋去听，理解佢嘅质疑，再跟住去爆翻政府。呢个第一个，好啦，我哋再睇埋第二段。第二段就系话咁样嘅例子唔系得一次噶，佢话系不胜枚举啊！佢用嗰个形容词系，佢话喺其他议员仍对住一啲文件一头雾水之时，姚松炎已经可以即即揭发政府文件系计错数，设计出新嘅数式，挑战原有嘅算法，喺冗赘嘅文件来往中咧，准确咁指出官员喺边一度陈述失实。喺啲公务员其实都几惨，阿朱海迪笑住咁讲，佢话俾阿姚生捉到啲错处，又答佢唔到，好惊噶真系。 首先澄清一样嘢先，呢个系咪选举广告嚟噶？ 呢个咩啊？ 即呢个系咪选举广告嚟？ 唔系呢个系纯粹系零一嘅，呢个系好公开嘅。 我唔知啊， 都睇得到。 你 send 翻今集节目条 link 咧俾姚松炎，佢报唔报选举系佢嘅事。 好啊，好啊，好啊。 但咁嘅形式咧，我就唔知佢使唔使报 吓。好啊，好啊。 你嘅问题。 好啊。 咁喂，咁我想问啦，你系间接讲紧姚姚教授咧？ 唔系我讲嘅，呢啲系阿朱海迪讲噶嘛？ 系间接讲紧泛民主派冇人冇料去 spot 呢啲问题啊？定还是系佢特即特別係一個好 exceptional 嘅一個人咧， 特別顯示出就即係阿姚教授佢可以呢個睇問題嗰個精準啊，同埋嗰個快速啊， 係咁啊！即係其他泛民主派嘅人唔該，真係反省一下，點解你會睇唔到？點解人哋睇到？即係我成日， 所以我唔明點解仲有人會走去挑戰阿姚教授。其實我覺得根本上，如果你讀。道德上实力上，道德上实力上都系噶，佢系俾人 DQ 出嚟噶嘛？点解佢冇优先权？点解你阿冯检基，你仲要去走去挑战佢嘅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白。喂，咁呢样嘢就即系好彩，而家仲有时间啦，咁我可以拗下嗰啲人嘅论述咧，就系、是、你如果喺嗰个界别 DQ 咗，你不如喺嗰个界别选翻，你有优先权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一突然间空降九西喎，吓咁点解你一个空降嘅人可以即系以为自己夹到嗰个所谓叫 DQ 嘅光环落翻九西，影响到九西嘅选情咧？吓、啊，即系琴日其实我系一个好点讲，我自以为系一个好公道嘅人，因为点解咧？喺袁海文又好，冯检基又好，姚松炎又好，唯一得冯检基一个所谓叫有九西有个坚实嘅支持，即系点解咧？系唯独是佢先有资源，有个 contact list， 有个风波可以去动员啲人去坐旅游巴去投票，即系孤物论你。你中意好，仲中意好 油巴，我一睇就 任你讲，冇问题， 我就已经认啦，真系。 我唔系同你讲，即系我， 即系我讲紧我哋， 但系佢有一个坚实嘅支持啊嘛。 我哋民主派嘅支持者讲咗好多次，成日话咩话闹人哋，你蛇斋饼种咁样去氹啲选民，呃嗰啲咩阿婆阿伯去投票俾你，咁你而家你明明系你系唾弃嗰样嘢嘅，你而家就走去做嗰样嘢， 好。咁嗱，首先任何嘅评论都基于一个事实嘅，咁所以我大概讲个选票啦。嗱，咁个选举系分开三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系电话调查嘅结果， 冯检基攞得几多票？ 系啦，第二部分咧就系实体票嘅投票，即系实体票就包括两样嘢啦，应该一日就即系一样咧，就系琴日去行去投票站，真系嗰个 ballot， 即系入落个箱嗰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话应该系个网上边投出去嗰个电子投票啦。咁第三部分咧就系组织投票结果，即系譬如你系喺一个政治组织里边，咁你亦都有票投嘅，咁 total 咧就115票嗰度。嗱好啊，咁冯检基得票系几多咧？喺电话调查结果咧就633票，32.68%。咁喺实体投票结果咧就2036票， 3000都冇啊， 16.41%。咁喺个组织投票里边咧就有16票，14.29%。而第二个候选人姚松炎咧就系、第一个部分有938票，48.43%。咁实体票嘅投票结果咧9780票，咁就 四倍啊，系你嘅 78.83%，系啦。 系咯，系佢嘅四倍，所以我几即我头先其实我想驳你嘅，你话佢喺九龙西有好坚好坚实嘅支持，有 contact phone list， 我可以，所以我成日都话我系可以俾人 challenge 嘅，系亦都我系会一个认输嘅人嚟嘅。 2000几票叫做 contactless， 叫做 我唔知 好坚实嘅支持。 我唔知点样回应你。 系 结果 我头先已经想驳你啦呢 句。咁组织第三部分咧就有78票，咁69.64%啦。咁另外最后一个候选人就系民主党嘅袁海文啦。咁第一部分就366票，18.89%。实体投票咧就591票，4.76%，即系仲要少过冯检基啊。咁第三部分投票就18票，16.07%。OK， 咁大概讲晒啦。咁好啦，有咩睇到？第一样嘢就系、 首先咧，我觉得我哋要俾翻个 credit 民主动力先嘅。其实呢样嘢咧，一定要，因为今次真系破天荒啊！ 即系赵家贤同郑教授， 系佢哋亦都真系 嗱，同埋所有我唔识嘅民主动力嘅朋友啊，我识得两个，于是我 call 两个名咋。 于是乎民主动力，其实你拍档阿 Chris 都系民主动力， 系 其中一个成员。 我知道，但系原来系哇，系啱啱记得，啱啱记得，啱啱记得， 阿 Chris 都系噶。咁所以譬如话你话民主动力今次做咗一个好嘅示范啦，即係话就做呢个初选啦，亦都好成功啦。你諗下係一个非官方非正式又唔係咁有资源去做宣传嘅底下，我哋居然係有25000嘅人，係咪25000几人係出咗嚟投票。咁所以你见到呢佢哋嗰个努力呢係冇白费到嘅。睇到係呢次嗰个选举你唔可以话佢冇代表性。因为的确有咁多人行咗出嚟，而更重要嘅系佢哋可以协调到，令到个个都今次咧有心谂住要选立法会嘅啲人咧，一定要参加佢哋呢个初选，而且要签订呢个承诺书，冇得输打赢要， 即系俗语我哋叫斩鸡头烧王子。 系啦，你冇得话冯检基话喂唔得，你呢、這个冇代表性，我而家决定我自己仍然会参选，佢唔可以咁样做。咁所以民主动力喺呢度咧。發揮咗一個好好嘅功效，就係、真係協調到，令到我哋而家咧可以團結翻，即係可以話團結翻各個散開咗，分別大家支持三個可能唔同候選人，而家真真正正可以團結翻啦。咁所以呢幾樣嘢係要真係要讚翻民主動力嘅，佢哋真係做到嘢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冇嘢批評咧？又唔係，我又覺得其中有一樣嘢我會。睇得係幾唔開心、幾唔安樂嘅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有一個叫做政治團體或者叫做組織票。 哦，即係你覺得唔係太好？ 我覺得唔應該加呢個落去，而且呢一個咧，佢係佔佢成個選舉嘅45%。 嗯， 嗱， 係咪45%啊？ 10% 啊？佢係十電話嗰個先係45%。 电话45%，实体45%。 系，OK，组织票10%，调乱咗。 咁啊，组织票10%啦，唔紧要。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话，既然 头先唔记得讲呢样， 既然如果佢占呢个成数系咁少嘅话，点解你唔直情取消咗佢咧？直情你话电话就50%，跟住就实体票50%，咁啊更加好。而就系最大一个问题系个原则上嘅问题。我哋民主派嘅人士讲咗好耐，我哋唔鍾意小圈子选举，我哋唔要团体票，我哋要个人票，我哋要一人一票选特首。但係你而家民主派呢个初选，你就加咗一个好唔好嘅先例。你将来呢建制派就可以讲㗎啦。可以喺议会度讲，你争乜嘢真普选啫，你哋个初选冇团体票咩？你哋个初选好有代表性咩？你哋个初选都加入一啲嘅话，某啲有头有面嘅组织先有㗎，先至有票㗎。你哋系咪所有系喺你公民社会嘅组织个个有票啊？唔系喎，自己人有票，自己政党有票。你嘅乜嘢筛选嘅原则？点解有啲组织有票？ 咁我要扑出嚟先吓。点解我扑出嚟呢？我相信呢个系阿郑耀锡教授努力之下得嚟嘅成果。有得俾佢揀，我相信佢都会完全即系我估吓，即系戴顶死人头盔先吓。我估佢会系完全唔想有呢10%。不过如果你要其他人系斩鸡头烧王子嘅话咧，我觉得10%系折冲。即系我当我帮佢讲说话啦，我唔认同都好啦，你可以继续。 即系我觉得系我哋一路系。咁耐以嚟争取咗20几年，我哋都系话取消功能组别，我哋唔要团体票，唔要个要将一啲譬如话保险界啊，点解会选到陈建波出嚟啊？咪就系因为系团体票咯，公司票咯。 咁你我哋明明系咁反对呢样嘢，但系你又加翻一个政党票啊，公民社会组织票，我觉得呢个你系原则上已经错咗。 明白。非常之 loud and clear， 清楚晒吓。咁你问我系咪可以冇埋嗰 10% 咧？咁我梗系支持冇埋嗰 10% 啦。只不过就系话你系即系与即系点讲咧？如果有人同我去倾，假设嗰个系郑教授，咁如果佢要系咁多个政党、咁多个政团系斩鸡头烧王子，如果我玩呢个游戏，你就一定要呢个 10%。咁你又玩又唔玩咧？所以我完全明白。郑教授苦心，所以你可以继续批评。 但其实系呢个系其实系大家公平嘅啫嘛，冇所谓噶。你政党你觉得你政党动员唔到嗰 10% 咩？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边个 insist 要呢 10%？ 系啊，所以我其实好想知嘅。 我相信呢 10% 唔系郑教授 insist 要嘅。 嗯。 咁你所以选民可以问一个问题，点解一个咁嘅选举制度，你会容许呢 10% 系？即系屌喂，冇可能就系话有一班人啲票系唔等值噶。 系啊，佢嗰啲票系值钱多啲， 你嗰啲票 一 票，一 人有两票。 系啦，佢就一包15票等于成个总票嘅15%，合唔合理先？即系你预计，如果佢嘅选票等于10% 嘅话，咁你即系话成打10倍啦。 呢、這个就等于当年咧，我哋未有呢个叫做超级区议会之前， 系啦。 点解有一啲社会嘅人士有30几万嘅选民？佢哋每個人係有兩票選立法會， 係 普通星斗市民係得一票，只係得地區直選嗰票。 係 咁，你呢樣嘢我哋係民主派人士係鬧咗好耐，亦都要求話要取消好耐。 係， 但係而家我哋喺自己嘅初選度加一樣咁嘅嘢落去。 嚇，明啊，好啦，咁啊，今節我諗講埋九西個選舉結果啦。咁就好多朋友咧。又或者我有朋友咧，就落咗九西度幫阿姚教授做義工啦。咁其實佢都追問就，喂，你覺得點睇啊？你覺得佢哋會唔會即係好危啊？咁其實好早已經講咗，其實我真係冇第一喺個總嘅選情嚟講，我覺得琴日投票嘅人數係比我想中多嘅，亦都係 呢個係 禮拜五六咧，我就已經開始咧，即係同人傾開就係話，喂，你覺得會唔會個籌票率好低？我其實係問嘅一個問題，你覺得低成點？譬如話兩區夾埋3000人，兩區夾埋5000人，兩區夾埋10000人，我估係大概呢個 scope 嘅嘢，但係出到嚟係兩區加埋26000咧。我就覺得有啲喜出望外嘅，即唔好落條線落去咩叫喜出望外先啦。問題就係話，呢、這個俾好多睇開新聞嘅人、跟開政治新聞嘅人都會覺得係一個 好多人估錯數啊， 好多人估錯數嚇。咁我相信 民主動力自己都係估百千㗎嘛， 係因為趙家賢之前出咗嚟就係大概每一個投票站就1000人到嘛，拉翻民。咁所以人數上面係多嘅，但係突然间多咗你估计嘅人数3倍咧，嗰、那个游戏我就好怕就系会重复翻2015年选举阿 Donna 嗰个情况。你好似觉得自己喺对上嗰次区议会选举已经系攞多咗几百票，已经系喂，我觉得我自己系已经超额完成咗。问题就系会唔会突然间对加多咗啲唔知咩票落去？我嗰刻我真系唔知道。因为今日即系琴日系晏昼3点咧，就已经好似讲咗话超过10000个人去投票啦。咁所以就系话会唔会突然间西环喺呢一件事上边有操作？ 你谂到咁远啦，已经 我谂到咁远，真系啊。 咁 所以 我净系谂到去报名嗰关先， 系 选举主任嗰关过到先算啦。 我唔知啦，即系咁啊，唔系你没咗，即系会唔会琴日个选举喂突然之间可能就系建制派嗰边收到风就系话喂原来唔掂，会唔会多啲人冧翻俾阿基哥好啲啊？我系惊紧呢一样嘢，所以我系唔肯定姚松炎赢唔赢到九西。问题就系话出咗嚟睇翻啲票数，姚松炎系技术性击倒冯检基 4倍， 咁你就唔好同我讲。嗰啲所謂叫旅遊巴策略係有幾緊要啦，咁所以咧選舉咧，大家打告急牌係可以嘅，所以係咪即係你要即係力抗旅遊巴咧？ 啲太肉酸嘅就唔好用啦，即係尤其是你之前你係鬧緊人唔好用呢啲方法嘅，轉頭你自己走去做好肉酸嘅，輸咪輸咯，輸得光明磊落啊！我覺得 係，所以咧。旅遊巴係冇意思嘅，咁所以啲咁肉酸嘅嘢咧，下次就最好唔好做啦。 係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大家係驚緊，喂啲旅遊巴會唔會有啲人車咗去，真係 喺即係原來個旅遊巴個 resource 唔知邊個出啦。 嗰啲梁美芬啊、文美娟啊嗰啲啊，喺郭佩凡啊，喺立法會無權拆掌啊，就攞你哋今次。 上周 今次初选啲核突嘢啊， 上周 嚟紧就系嚟攻击你都系民主派噶啦。 即系上周我哋讨论紧嘅系咩啊？喂，黄埔啊，系鼠黄昏嘅，即系嘅老巢嚟噶。呢、這个老巢会唔会鼠黄昏动员佢自己嗰啲亲信，即系投票俾阿冯 剑 基，令到姚重炎冇得选呢？我真系唔知嗰、啊、刻。但系问题就系话今日睇完结果，即系我可以斩钉截铁一句。就是西环对今次所谓叫泛民初选呢个操作是零的。点解是零呢转头返嚟讲。